可是自从我们养了李家存，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 你不让我说那俩字儿，我也得找个代名词啊。 那就拿我名字代啊。 那我说什么呀？ 哦，这还怨我了。 李家存这个东西， 等等，王明 啊， 给我点功夫，我掂吧掂吧。 哎哎哎， 蛤蟆， 嗯， 李家存，李家存，蛤蟆，哎，王明，你还说蛤蟆得了？ 还许说 啊？啊，说蛤蟆我不吃亏。 那就接着说。 哎，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它。 对， 站着累，我扶着 你。你扶着我吃亏。来，行行行。 过去我们那人活得没精神， 啊， 蛤蟆活得蛮精神。 哦， 什么山坡上、山沟里、小树林中、小河边 啊， 一天到晚您就听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您听，他们这边也分美声跟通俗的。 有这么分的吗？ 可是由于我们那儿太偏僻、太闭塞 啊， 那么多年就光听蛤蟆叫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值钱。 嘿，你们不开窍，说句现代词儿吧。信息不畅。 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这东西值钱， 啊， 很多人就开始抓蛤蟆到城里去卖。 哦， 要说还是我们村长有远见。 你们村长看出什么来了？ 他这么一琢磨，这个蛤蟆资源毕竟有限呐。 对， 就这么乱抓乱捕，用不了多少日子，还不得灭绝了啊？ 那你们就接茬受穷呗。 于是马上召开全村大会， 嗯， 跟大伙谈了自己的想法。经过大伙商量决定，立即停止野蛮捕捉，成立蛤蟆养殖场，大量繁殖，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这主意不错。 那些天我们村里这叫热闹 啊， 大人小孩漫山遍野的逮蛤蟆去， 全发动起来了。 然后把逮回的蛤蟆都放进了一条封闭起来的山沟子里边。 哦， 要说蛤蟆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平时这个独身生活过得太寂寞了， 嗯， 丑不冷的凑到一块，嚯，互相介绍，亲切交谈，热烈拥抱，还有接吻的。你说这众目睽睽之下，您倒是避讳点啊。 他避讳什么？蛤蟆这东西一激动，他可不管不顾。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有生活呀。 哦， 你要往沟里带我，我揍你招。 您自个儿掉下来，这我可没带您。 你成心往里头带我呀？ 这个蛤蟆养殖场建立起来之后出了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有的高人说了 啊， 你们这厂这么建不成？ 怎么建？ 这个城里啊，经常为商标啊、专利啊打官司。 嗯， 你们这个厂出来得起个名字呀， 这是正事儿。 我们全村就我学问最大 啊， 高中差俩钟头没毕业。 嗨， 村长说这任务交给你吧。 啊， 我就琢磨这个蛤蟆厂得起个什么名字呢？ 也得起个好名。 咱们这个是大量繁殖，兴旺发达。 嗯， 还得活蹦乱跳。 对， 哎。干脆我们这厂就叫大兴活，嗯，大兴活蛤蟆养殖场。 嗯，好，好，嗯，不错。 这个厂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村里这个热闹， 啊，是啊， 奔走相告，欢呼跳跃。 哎， 大伙这正高兴，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啊，热心肠。 哎呦，他这个家伙飞头大人像个棍儿 啊！ 村长吧， 对，我就是村长。 听说你们这个怎么着弄了一个蛤蟆养殖场啊？ 这不刚开始干吗？ 也是给你们道喜的， 谢谢您。 嗯，二来是收费的， 收费。 嗯， 你收什么费啊？ 收土地资源管理费。 这养蛤蟆怎么还交土地资源管理费啊？ 你要养鸽子，我就不来了 啊！ 蛤蟆这个东西不是在土地上生活吗？ 对呀，啊， 既然在土地上生活，就得交土地资源管理费。 那得交多钱呀？ 不多，不分。 说挺热的，交五分钱呀？ 不分。 哎，一毛，甭找了。 你看这个村长可真大方，一开手拿出一毛钱不找了，你打发要饭的呢。 你不是说五分吗？ 每只蛤蟆五分， 每只五分呐！ 啊，对了， 那我还得满山沟子给你数蛤蟆去。 你也数不过来，我也没工夫等， 嗯， 给你打个折，有个会，就照这一万只，先交500块钱吧。 500块钱？ 啊，对了， 不是我们这刚建厂，还没有效益呢，这钱拿不出来。 我可不是吓唬你， 嗯， 想要建厂就得先交钱， 嗯， 不交钱就别建厂。记得上封条。 什么？ 封条这个事儿， 等等等等等， 上封条， 哎， 小心，闸了门给他拆了。 老虎给他拉了狗了。 关住！ 关住！ 我的 少 爷，你别动，你别动， 治不了你， 你这是。 不是叫我交钱吗？四大妹，您过来吧，您还看着呢。您把我老妹妹结婚那钱，您先借我使使。这儿来收钱的了，不给钱不成啊！谢谢您，四大妹。 得行，我还您。 拿过来吧，嫁过钱吗？会数吗你？也我也是，是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三十我二十，二十我三十。 爸呗，你怎么往回数啊？ 数出毛病来了。 什么毛病啊？ 你这个第四张缺个角。 那怎么办呀、啊？ 那刚才你一毛钱补，拿回来。 一分都不给我们留啊！ 没办法，为了今后的利益，大伙只好凑钱交上。 您听多难呢！ 把这位道喜的刚打发走没几天 啊， 又来了一位道喜的， 你就直接说要钱就完了。 那可不行，到我们那儿都得说道喜的。 哦， 哎呦，怎么着？听说你们这儿闹了一行养殖场啊？ 这不刚开始干吗？ 一呢是给您道个喜儿，二呢是收费来了。 都准备好了？ 什么我就准备好了？你收什么费来了？ 收水利资源管理费。 这养蛤蟆跟水利资源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啊， 蛤蟆这东西不也得喝水吗？ 对啊， 尤其是蛤蟆 啊， 没事就叫唤， 嗯， 一叫唤准渴，一渴准得喝水。不信你问问唱歌的那些人，他们一天得喝多少水？ 有这么比喻的吗？ 交钱，交钱，交钱！ 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得了，没钱，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那你们要实在没钱，我也不能难为你们， 那就免了， 拿蛤蟆顶吧。 拿蛤蟆顶 啊？ 你要蛤蟆干嘛呀？ 吃啊！ 你会吃吗？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这人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就差拿牙膏跟牙刷子去了，我就可以做广告了。 你别糟践我这广告词儿了，你。 把这位道喜的刚打发走没几天 啊，又来一位道喜的。 这回你猜错了。 那这位是干什么的？ 我呀，是到您这儿来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的。 哦，计划生育委员会 啊。对了， 嗯， 听说您这儿男的 啊 闹了一个嘛玩意儿，蛤蟆养殖场。 这不刚开始干吗？ 一呢是道喜的， 二呢是收费的， 二是祝贺的。 我还错怪人家了。 三才是要钱呢。 你给搁第三番上了 啊？都一样，不都越了吗？ 嗨，我跟你说啊，这养蛤蟆跟计划生育它不挨边。 你怎么办？ 养蛤蟆跟计划生育不挨边。 你可别叫我问短了你。 你问吧。 蛤蟆这东西为嘛那么值钱？ 这东西大补，能够滋阴壮阳。 各位听见了吗？这就是罪状。滋阴壮阳就势必对计划生育工作构成很大的威胁。 您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一女同志，你要让我说太具体，我可张不开嘴。 哦，你还是女同志啊？ 怎么了？ 听你这嗓子，我以为唱架子花的呢。 我倒是跟袁子海笑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别的部门来了，全都圆满完成业务回去了，到我这儿想让我空着俩走回去。 不是。我跟你说啊，头两天啊来收水费的，就因为我们没钱，实在没辙了，滴了一桶蛤蟆顶上的。 哎，我们也可以造房子，要造此办理。 嗯，你们可不成， 明白？ 你们是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啊， 吃蛤蟆不合适。 我已经过生育年龄了。 又搭了一桶， 我刚要把这蛤蟆递过去。 哎， 村长说慢着。 怎么了？ 我怎么看这人眼熟啊？ 哪儿见过？ 这女的好像是镇上自由市场上卖菜的。 问问她。 大姐，蛤蟆您拿走没关系。 嗯， 您能让我们看看您的证件吗？ 对，让我们瞧瞧。 慢慢， 证件， 证件 啊， 连厂都叫工商局收走了。 还真是卖菜的。 他是那么回事。 嗯， 我听说哪部门到你们这儿来了都能得点好处走。我那儿子一早听哎，还就是计划生育没来过。于是我就想打他们的旗号到你们这儿来搞点小开化。 这叫什么事儿啊？ 把我们村长给气的。 能不生气吗？ 我们穷的时候谁都不来帮我们一把。 嗯， 刚找着一条致富的路子，腿还没等伸出去呢，都跑我们这儿伸手要来， 不像话 啊！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县里边去了。没过几天，县里来人了。 是啊， 哎呀，队长啊， 你又道喜来了？ 我是道歉的。 道歉呢？ 前两天县长领着我们开了一个纠正行业不正直、风险轻、农民负担的现场会，会上我们做了检讨，也把我们狠批了一通。这不今天来了，一是道歉的，二是还钱的。 哦，还把钱还我？ 等等，前台这个东西当面干清楚了。好， 好，好。 一五一十，十五六十，六十五八十，八十五五百，拿走吧。 这够五百块 啊！多退少补啊！还要这么说，今后甭管有嘛事，就到城里找我们去。我们保证全心全意的为农民兄弟服好务， 还是真诚心诚意。 当时我们村长激动地握住了这位同志的手，同志啊，我代表我们全村的男女蛤蟆。男女老少和全体蛤蟆向您表示感谢。 我队长，哎，您这么说话我们听多别扭啊。 甭管别扭不别扭，从那之后我们算真正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向你们表示祝贺。 这不最近县里要召开农民运动会，我们村决定赞助全部费用。 您听听，富裕起农民多有气魄。 嗯，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什么条件？ 必须把蛤蟆确定为运动会的吉祥物。 县里同意吗？ 同意了。设计吉祥物图案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经过我巧妙构思、精心设计，我创作出来一个生动活泼、人见人爱的蛤蟆形象。 这蛤蟆什么样啊？ 就这大蛤蟆，左手拿着鲜花，右手打着小旗儿，小旗儿上写四个大字： 热烈欢迎， 吃嘛嘛香。 还是我。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在相声之外啊，李嘉存对厨艺、京剧和绘画也都喜欢。在电视剧《慈禧西行》里演厨师，完全就是他的本色表演。在绘画上，李嘉存曾经办过自己的画展，著名画家范曾也为他提过字。由于对艺术的热爱，李嘉存分别拜著名画家康宁和京剧大师李多奎之女李世英为师，学习绘画和京剧。多才多艺的他也多次参加小品的表演。那么就再为您送上一段由李嘉存、刘流、李成和韩善旭表演的小品《幻想片段》。 我跟你说，臭皮匠， 哎，谁叫臭皮匠 啊？哦，不不，你们家公司是臭皮匠。 公司 一百年以后啊，这科学太发达了， 发达了， 所有的东西都能克隆了，所以那个野生动物就不存在灭绝的问题了。到那个时候，我穿上藏羚羊毛的背心裤衩，穿上东北虎的皮裤皮衣，然后我再穿上四川大熊猫的皮大衣。 对了， 我走的。 然后你再套上两只老鼠皮的手套 啊， 你再戴一个鹿角式的帽子。 对， 你整个一个四不像 啊！ 你白发，你白发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动物和人类永远是朋友。再过一百年，滥杀无辜这行吗？再说了，你得有这种这个防范意识，有这种环保意识。知道吗？保护生态平衡。像你这样滥杀滥砍还穿这个动物皮，我看你就不要穿衣服了。 那我穿什么呀？ 你到监狱里穿囚服吧。 哎，对， 进去了。 当然了， 不是 犯法了， 你知道不？ 不是， 你说这不成， 还当个好事再说呢，穿乱七八糟的，啥知道？ 咱们得呀、啊，想象出高科技来， 听听人家。 哎，一百年以后啊， 你说， 哎，这人呐、 啊， 得穿这个高科技面料做的服装， 高级的，看见没？ 一年四季就穿一身。 一 早晨起来穿上，晚上就不脱了。大年初一穿上，到年三十都不脱了。哎，这我这一摁电钮啊，哎，它就是自动恒温，冬暖夏凉。 怎么样啊，爸爸？那一年四季就穿这身衣裳， 也不洗澡，那身上还不臭了？ 你都谁来这谁能洗澡啊？ 咋洗啊？ 这衣裳上有100多个小窟窿 啊！ 我一摁电钮，这就滋从里边滋出高压水枪， 跟我洗汽车似的， 听见了吗？ 不会吧？那也不对呀、啊！那您洗完了不擦着多湿啊？ 就是，我再一摁电钮，又给我高速旋转，又甩干了。 你看你爷爷成洗衣机了， 哎呀，老同志啊！而且你还是这个温头洗衣机。来来来，我那个倒倒倒，我找啥机呀？ 你那太落后，太落后了， 落后了。 明天你小孙子呢？ 100年以后，我一出被窝，吃2片特制的药片，不出10分钟，我浑身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出汗了， 长出一身毛来。 长 毛？咱这才是真正的皮毛一体呢！ 这是大熊熊，你让大家看看，行了行了行了，孙子，那你一身毛，你夏天热不热？ 就 没关系呀、啊，我再吃2片药，刷。毛又退了。 行了，老同志，这个接下来咱还再看一个别的话题，再看这个诗，就是吃， 吃我的想法，吃我的想法，吃我的想法。 你有啥想法？ 100年以后，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啊，你想吃啥呀？ 我顿顿都吃大河蟹。 嗨，别不怕拉稀， 没出息， 人家 吃点东西。我告诉你，臭皮匠， 咋的？ 吃啊，您得吃出文化， 对， 吃出档次来， 没错， 吃出学问来， 太好了。你吃啥？ 我呀，我吃东坡肉 啊。这你行了，你行了啊，你更没出息， 整个一食肉动物，你说你， 咱们还得奔着高科技去、啊。 你听听人家老人家说的， 100年以后啊，还是这个鸡鸭鱼肉啊，老一套不行了， 能吃的， 那得吃出生态平衡来， 吃出生态平衡， 得开发新的食源。我吃虫子 啊，对了，虫到时候给你炸一盆这个黄腾腾的这个蝗虫， 哎呀，油炸又油炸油炸，老一套 行。 我得吃出这个鲜的，吃它够活的。我这后背上啊， 这儿 长出这么大的2个小翅膀， 小翅膀 哪儿啊要闹蝗虫了， 这 我就我飞到那儿去，咔哧咔哧咔哧。我就把牙齿给穿了， 啊， 还闹牙虫了，我就，我飞到那儿去，我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我就把那个牙虫给我吃光了。 我爷爷整个一老麻雀， 啥都不懂，他老麻雀老家雀。我跟你说啊，你爷爷这个想法是忒对了，知道吧？一举两得，既填饱了肚子，又消灭了害虫。 哎， 好主意！ 拿奖拿奖 拿奖拿奖拿奖拿奖拿奖，啥乱七八糟的，别着急，听我跟你说，这个一和十都说完了 啊， 猪说了吗？ 啊，猪 说了， 猪 说 了， 猪说 了，猪说了， 我跟他说，听我的，坐下， 是， 种啊， 你说种， 100年以后啊， 怎样？ 我要住这个500层高的楼上。 你住500层高的楼？ 我推开窗户，我摸摸云呐、哇！深吸一口气， 对了，吸的全是臭氧。 什么臭氧啊？到那时候还得保护臭氧层呢。 爸爸，爸爸，您信我，我跟你说， 听他的。 我跟你说，臭皮匠， 这儿的。 到那个时候，我要做一个大玻璃罩子， 就跟您脑袋这么亮的， 是这么亮。这罩子大了， 大到啥程度？ 北京城那么大， 北京城那么大的玻璃罩子， 所有的人都在里头住。哎呦，那里头甭提多暖和了，四季如春。花鸟鱼香，甭提多美了。 人呢？ 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就放心的唱去吧。 天明顶了，天明顶了。 欢迎回到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嘉存、刘流、李成和韩山旭表演的小品片段《幻想》。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聊的是著名笑星李嘉存。在李嘉存的相声中，总是能听到他的那句“吃嘛嘛香”。这个广告的导演是李嘉存的一位朋友，问他能不能去试试，结果去了一试，哎呀，感觉挺合适，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李嘉存觉得选择他是冒一定风险的，那时候产品做广告往往考虑使用名人，他的形象能否被大众注意并接受还需要打一个问号。广告拍摄完成后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一个半月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没想到2个月后啊，收到的订单就像雪片一样多。